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听听糖耳朵》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翠琳和张雪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春天在哪里。风吹，大地光秃秃。都说春天美丽，那春天到底在哪里呢？小公鸡要出门去寻找春天。小公鸡穿上厚衣服，围上毛围巾，出了自己暖和的房子。砰砰砰，小公鸡敲响了小白兔家的门。 请开门。 小白兔问：“ 谁呀？” 小白兔正在家里忙着和面做馅饼呢。 我是小公鸡。 小白兔打开了门。 小公鸡，欢迎你来做客，今天请你吃馅饼。 可小公鸡却摇摇头说：“ 谢谢，但我不是来做客的，我要找春天。你知道春天在哪里吗？” 小白兔一听就乐了。 嘿嘿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春天在青草丛里，美丽的春天，大地一片绿。 小公鸡点点头， 谢谢你，我去找春天了。 小公鸡离开了小白兔家，继续走啊走啊。春天在哪里呢？它看到了小蜜蜂的家，又敲门了。砰砰砰， 请开门。 小蜜蜂们正在家里忙着做蜜糕呢。 谁呀？ 我是小公鸡。 原来是小公鸡呀，欢迎你来做客，今天我们请你吃蜜糕。 谢谢，但我不是来做客的，我要去找春天，你知道春天在哪里吗？ 小蜜蜂说， 我知道我知道，春天在鲜花丛里，可爱的春天，花儿遍地开放，风儿吹送着阵阵清香。 小公鸡满意地说， 谢谢你，我去找春天了。 小公鸡走了又走，春天在哪里呢？它又敲响了小青蛙家的门。砰砰砰， 请开门。 小青蛙正在睡觉，从梦中醒过来了。 谁呀？ 我是小公鸡。 小青蛙打开门。 是小公鸡呀，欢迎你，请到屋里坐。 小公鸡站在门口摇摇手， 谢谢，不坐了，我要去找春天，你知道春天在哪里吗？ 小青蛙说， 我知道我知道，春天在快活的小河里，温暖的春天，小河流啊流，鱼儿游啊游，浪花蹦跳像珍珠。 小公鸡听得眼睛都放光了， 谢谢你，我去找春天了。 小公鸡走啊走，春天在哪里呢？这次它敲开了小鸟家的窝门，砰砰砰， 请开门。 小鸟问， 谁呀？ 小鸟啊，正在窝里忙着铺床呢。 我是小公鸡。 哈，小公鸡呀，欢迎你，我这就跟你出去玩。 哦，小鸟你好，我要去找春天，你知道春天在哪里吗？ 小鸟叽叽喳喳地说， 我知道我知道，春天在茂密的树叶里，美丽的春天，大树小树都穿上新衣，柔软的枝条在风里摇来摇去，唱歌跳舞做游戏。 小鸟说得高兴，小公鸡也高兴。 哦，谢谢你，我去找春天了。 小公鸡走啊走，青草在哪里？花儿在哪里？奔流的河水在哪里？绿色的树叶在哪里？小公鸡好着急。 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 地下的草芽儿细声细气地叫着， 在这里，我在为春天准备绿色的地毯。 树上的花苞慢言慢语地说，在这里，我在为春天准备芳香的花朵。树上的嫩芽儿愣头愣脑地喊， 在这里，我要为春天撒下可爱的绿荫。 冰下的小河也发出了清脆的声音，想吹奏短笛。 在这里，我准备为春天松软土地。 小公鸡呀，小公鸡，那你为春天准备了什么？小公鸡站在篱笆上唱起来。 我嘛，我为春天准备了一支美丽的歌，我还要啄害虫，让春天更美丽更快乐。 一阵温暖的风吹过呀，草儿青青，花儿朵朵，尖尖的树叶绿了，河面上碎裂的冰块像小船一样飘着，悠悠荡荡，好快活。小兔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打滚儿，小鸟飞来飞去唱着动听的歌，蜜蜂和蝴蝶飞舞，小青蛙跟鱼儿比赛游泳，多快乐。诶，小公鸡呢？它呀伸长了脖子喔喔啼，唱着一支美丽的歌。 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新西兰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吉尔皮特和雷克斯莫雷尔，是由高洪波创意的。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谁是猎狗的早点。野兔一家，兔爸、兔妈和兔兄弟住在城外的小草坡上。比利是兔子三兄弟当中最小的那个，赛跑的时候两个哥哥总是跑得比他快，哥哥们总是笑话他， 你跑在最后肯定会成为猎狗的早点。 比利不喜欢跑在最后，更不愿意成为猎狗的早点。 比利向小女孩米莉和茉莉求助，米莉和茉莉鼓励她 说，你要不断地练习跑步，你要鼓励你自己，你要对自己说，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一只野兔。 比利很听话，他嗖嗖嗖嗖嗖跑上山顶，又从山顶嘟嘟嘟嘟嘟跑下来，他觉得自己快得就像一阵风。 比利大声说，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。 米莉和莫莉说。 对，只要你自己不泄气，总有一天你能跑第一的。 没过多久，比利的两个哥哥已经不能把比利远远地甩在身后了，但比利还是比他们慢一点，还是跑在最后。两个哥哥还是会回过头笑话他， 你还是会成为猎狗的早点。 比利听了一点也不生气，他跑向一座更远的山的山顶，嗖嗖嗖嗖嗖嗖嗖，又从那山顶跑回来，吱吱吱吱吱吱，他觉得自己快的就像一道闪电。比利对米莉和莫莉大声说， 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。 米莉和莫莉拍着手说， 只要你自己不泄气，总有一天你能跑第一的。 现在比利能够轻松地追上两个哥哥了，但还是不能超过他们。哥哥们气喘吁吁地笑话他， 你呀，你还是猎狗的早点。 比利还是不生气，一点也不生气。他跑呀跑，跑呀跑，跑向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的山顶。他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跑过去，在山顶上又蹦又跳，然后又嗖嗖嗖嗖嗖嗖嗖从那里跑了回来。他觉得自己快的就像一束光。比利大声说， 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。 米莉和莫莉摸着他的长耳朵告诉他， 只要你自己不泄气，总有一天你能跑第一。 野兔们盼望的时刻，世界野兔越野赛就要开始了。这一天的比赛要选出全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兔，奖品嘛是一筐美味的胡萝卜。比利和两个哥哥一起去参加比赛，在路上他们就已经开始比赛了。两个哥哥嗖嗖嗖嗖嗖跑在前面，比利紧紧地跟着两个哥哥，但他还是落在最后。他跑着看着跑在前面的哥哥们的白尾巴一跳一跳的，哥哥们回头笑话他， 猎狗的小点心你可别想当冠军。 突然比利的耳朵旁边响起了呜呜的声音，怎么，难道真的是猎狗追上来了？比利心里想着， 不，我绝不当猎狗的早点，我要去争夺赛跑的冠军。 他就这样一边想一边跑着， 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，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。 比利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着。比利和哥哥们刚刚到达起跑线，砰，发令枪就响了，一大群野兔开始飞奔起来。比利像一阵风，像一道闪电，像一束光，他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默地说着， 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，我是天底下跑得最快的野兔。 终于比利第一个到达了终点，米莉和莫莉大声地为他喝彩， 哦，比利你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 比利赢得了比赛，他拿回了一筐胡萝卜，真棒。比利高兴地对自己说， 猎狗再也别想拿我当早点了。 你准备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呢？ 看，我准备了面粉、胡萝卜、糖、油、奶油。 我准备给你做个胡萝卜蛋糕，怎么样？ 不错哎。 我看看啊，先把面粉放进盆里，然后把胡萝卜切碎的放进盆里，然后把油和……天哪，做这个蛋糕要这么麻烦呀！ 哎呀，马上到我生日了，做一次蛋糕很难吗？ 哎，大耳朵啊，哎，你先到屋里待一会儿，我过一会儿做好了再叫你，好不好？ 好的。 做一个蛋糕这么麻烦，反正他最后也就是吃胡萝卜。我有了，不要油了，也不要糖了，也不要面粉了，也不要蛋，这个都不要了。哎，好了，把胡萝卜切碎，切碎，切碎，切碎，切碎，放到碗里，挤上奶油，好了。 做好了吗？ 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 这么快？让我看看。 哇，好好看， 好看。 你尝一尝。 哦，在这个碗里有胡萝卜，是吗？ 对对对对对。 还有这个白白的是 奶油。 奶油。有蜡烛吗？ 有有有有。 哎，我要唱歌， 插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 祝我生日快乐！ 对吧？ 在新的一年里，我要长高，我要变聪明，以后我要变成一位艺术家。 好了，吹吧，吹吧。现在尝一尝。 好， 味道怎么样？ 这个不是蛋糕吗？ 对啊，这是我为你特制的胡萝卜原味胡萝卜蛋糕。 那这个为什么会撒谎子？ 你没有嚼，直接咽进去了。 我以为它是软的。 哎呀，快点进行急救吧！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。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三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有一次给了他几块钱，让他可以去家门口的小卖部买橙汁，特意呢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等着他，让他自己锻炼锻炼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小卖部的老板就亲自把呱呱给送回来了。当时呱呱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： 快给我，快给我，我不管他多少钱，我就这么多钱，我就要我自己喜欢的，哼，不和你好了。 原来呱呱手里的钱只够买一小瓶橙汁儿，但是他非得给人家老板要大瓶的，不给不走，退钱也不要。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讲到了改变这个词，他对同学们解释说，同学们，改变才能有进步，向好的方向不断的努力啊！我很想知道你们改变过自己，同时改变了父母哪些观点呢？这个时候呱呱举手了，老师叫呱呱来回答。老师说，呱呱你来说说，你曾经成功的改变过父母的什么观点呢？ 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。 周末的时候，呱呱的爸爸妈妈带着他还有很多同事一起去露营，玩了一上午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决定烧烤炖羊肉。大家说柴火铁锅炖羊肉比较香，于是呢就起灶生火，让呱呱呢去找一些细细的木柴用来引火。只见呱呱愣了一下，就跑回到自己的帐篷里。在出来的时候呢，呱呱手里拿着一样东西递给了妈妈，他对妈妈说， 妈妈给你这个，比小木棍强，很容易点着火。 妈妈低头一看，原来这家伙回帐篷里拿了一包牙签儿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